下的记号，那个爱过的人能在今生把我找到，轮回太寂寞，有些故事不会老。欢迎光临我的地产神话，千年之前我是那个他，那时候爱的男人最后快乐吗？这是属于我的地产神话，何必在乎他的真或假，心里的时光轻轻轻出发， 在这爱情的迷雾里， 消失。

好像别人一直看不到。其他的男人别想要，我要爱他到老，我要疼他每一秒、啊啊啊、他最好我最了，天下的小姐都别闹，他自己是珍宝，好像别人一直看不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一股烫出一身思念。

息翻越。 来拨动我心跳，

没见你，因为你在哪里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，陪伴着我的呼吸，有多远的距离，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去哪？

办公厅近日印发了《中国抑制与防治艾滋病十三五行动计划》，指出目前中国的艾滋病流行的形势依然严峻，性传播成为了最主要的传播途径，男性同性性行为的人群感染率持续升高，青年学生感染人数增加较快。根据日媒近日报道，加拿大安大略省议会正审议将12月13日设为南京大屠杀纪念日的法案。虽然当地日本文化馆发起了对于反对法案的签名征集活动，但是由于该省的华人众多，并且不断有省议员赞成，该法案通过的可能性很大。黄金鸡首饰、秦淮鸡灯、雄鸡摆件，随着农历今年的到来，鸡经济正在悄然的走红，线下线上鸡的各类产品在全国多地也是销售火爆，因为鸡与吉事谐音，吉祥美满的寓意正拉动了青年消费市场的开门红。 全身不受控制，爱情是一种本事，我开始连自己都不是，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，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，为你写诗，为你静止，为你做不可能的事，为你我学会弹琴吉他，为你失去理智，为你写诗，为你静止，为你做不可能的事，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。我忘了说，最美的是你的名字。爱情是一种怪事，你的笑容是唯一宗旨，爱情是一种本事，我在你心里什么位置，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事，第一件就是为你写诗，为你写诗，为你静止，为你做不可能的事，为你我学会弹琴写词，为你失去理智，为你写诗，为你静止，为你做不可能的事，为你弹奏所有情歌的句子。我忘了说，最美的是你的名字。

是心事生尘，誓言悄悄怎么自守残忍，青丝难 欢迎继续收听经典调频北京 FM 99，我是主播周周。下午的14点，周周在这里和你一起分享好听的歌曲。首先要送给你一首来自林俊杰的《冻结》，虽然说是寒冷的冬天，听这首歌曲心里也会暖暖的，送给你，一起来听。 不小心一切又重演，你如此完美的一切竟会出现在我的世界。你说话不爱说第二遍，难骗在情人节那一夜，给我你心爱的项链，说了三次对我的爱恋。我那时糊涂，不明白为何你会哭，后知后觉以后领悟。 世界，冻结初遇那一天，冻结那爱恋，冻结吻你那瞬间，我也会疲倦。你的笑脸在我身边，带我穿梭回从前，冻结那空间，冻结有你的世界，冻结的画面，冻结不让它溶解，我若是疲倦。你的笑脸在我身边，发光在我胸前，你的笑脸在我身边，陪伴着我过每一天。身边发光在我胸前，你的项链在我身边，陪伴着我过每一天。 不怕多不

的苦楚相